第四篇，虔诚的晚祷。达卫诗歌交与乐官何以弦乐。我公义的天主，我一呼求你，你就应允了我。我在困苦中，你曾舒畅了我。求你怜悯我，求你俯听我祷。显贵的人们，你们的心要硬到几时？你们爱慕虚幻，追求虚伪，究竟何为？你们当知，上主特爱对他虔敬的人，当我呼求上主的时候，他一定俯允。你们应站立，不可一再作恶，在床上检讨，且要扪心思过。奉上正义的祭献，对上主全心依盼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使我们幸福亨通？上主，望你向我们显你光辉的仪容。你赐给我心中的欢悦，远胜过麦和酒的丰饶。在平安中，我一躺下即刻入睡。上主，唯有你能使我安居顺遂。